借此良机，我想郑重地问你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 婉之，我爱你，嫁给我吧，让我照顾你，疼爱你一生一辈子。 好。何峰单手托起半边西瓜，挖出最中心的一大块递到他嘴边。 来，张嘴。 太大了，塞不进去。 咬一半。 谢池大咬一口，清甜的汁液流入口中，他高兴地闭上眼，拽着何峰的袖子来回扭。 馋成这样。 谢池拽着他的袖子又张开嘴，何峰将勺子上剩下的半块小心递进他嘴里。 甜吗？ 你吃啊。 不跟你抢食了。来。 何峰扶住他的后腰，另一手托着红艳艳的西瓜，他的手又宽又长，以至于这么大的半球落在手中像个玲珑的小玩物。何峰的文静进步许多，把怀里的女人亲得浑身发软。谢池半睁着眼，却发现何峰也在看自己，他散开他。 你干什么？ 我在亲你啊。 甜吗？ 没你甜。 去房里，站着好累。 谢池从他手里抱走西瓜，他没再让何峰喂，自己抱着西瓜坐在床边挖着吃。何峰坐在桌边，随手拿了本他的书翻了翻。 生日快乐。 礼物就是两个西瓜。 我看你挺喜欢的，比两个金蛋都开心。 何峰朝他看过去，谢池不搭腔了，笑着继续吃瓜。 少吃点，这玩意儿性寒，别搞得肚子疼。小鬼子送了你什么呀？ 耳饰。 他本来要送戒指给你，很大一颗，被我劝退了，赶得上我送你五六个大。笑什么？ 你自卑啦？ 哼，老子从不自卑。什么阶段送什么礼物，当初送你的金银珠宝，算了，好汉不提当年勇。 谢池抱着西瓜又吃了两大口，将它放到墙边的桌子上，擦擦手，推开窗户左边的小沙发，跪到地上，掀开两块地板。何峰微微抬身，双手撑着床看他。 藏了什么宝贝了？ 谢池没有回答，从地板下的空地里取出一个小箱子，拿到床边打开，里面放着几个小盒子和照片，都是他最珍贵的东西。何峰看到前天送他的戒指盒，笑了。 藏这么深？ 谢池目的不在此，他拿出另一个黑色小盒子给何峰，何峰打开它，看到一颗紫色的珍珠躺在柔软的盒垫里，回忆一番。 我当年送你那颗呀？留这么多年呢。珍珠。 可惜你送我的那把枪不在了，那个时候上山没找到你，下来的时候累得晕过去，等再醒过来，身上值钱的东西全被人偷走了。 我的阿芝这么爱我呀？ 只是纪念而已。 你以为我死了？一直为我守寡呢。 谁要为你守寡？ 还不承认？反正你也不会再爱上别的男人了。 谁说我不会？ 我说的。万一哪天我真死了，你可怎么办？ 你尽管放心死好了，我会再找个人结婚生子，白头到老。 然后躺在他身边的每个深夜都想我，想到发疯。我不信还会有第二个人让你心甘情愿的俯首身向，不信还有第二个人能让你叫得醉生梦死，爽得下不了床。 你越说越来劲儿。 哎，别动手动脚的，不稀罕和你打。我能看看吗？ 可以啊。 不会涉及你的组织问题吧？ 都是些亲友的照片。何峰小心拿起来，第一张就是一个穿长衫坐在古朴房间的老人。 这是你爷爷啊？ 嗯，这是他56岁的时候。 你还挺像他的。 祖孙嘛，当然像了。何峰翻下一张，是萧望云的。他看着照片上的翩翩公子，想起梦圆抱着他头颅的样子，好不容易好起来的心情又糟糕了。 四只眼。 他叫萧望云。 我知道。